女人不坏，有我 Kinky 喺度。 真人睇其實都 OK 嘅，但係一影相咧就哇出曬嚟嘅嗰啲。 係啦，咁男仔咧就插穿佢，咦，本身你冇咁白嘅。 係啊，所以我哋平時用個粉撲水 咁行咧，得閒細心嘅男人。咁大家討論過啊，又係喎，原來得閒細心嘅男人係最得女仔歡心嘅，因為佢哋會諗好多嘢去氹個女仔啊。因為 唔係，但係如果富二代好得閒咁，你又都唔中意？ 我唔中意嘅， 你唔中意 嘅。整到好靚啊，好韓式甜美嘅時候，但係佢 miss 咗將佢冚淺色嘅時候咧，其實就會。 做咩一眉道人？ 信息咗咯， 因为要一眉道人，我觉得我即刻幻想都系又系蜡笔小新咁样啦。 但同埋我自己个意见就系咧，始终 黑色、灰色、蓝色。 蓝色边只蓝色咧？ 呢只蓝系 后面嗰啲 A4 纸盒蓝色，保抗力蓝色。 唔系深蓝色。 深蓝色啊！ 系 我系全女班侦探嘅调查总监， 密室啲嘅环境，因为密室嘅环境正常喺一个心理上面嘅角度咧，你会感觉比较安全嘅，你个戒备心自然 防线啊，同埋 个防线会减低啊。所以当嗰阵时嘅情况之下咧，如果我哋混入去揾一个有利嘅位置咧，分分钟我哋就会影到我哋所需要。 咁我就喺拉萨留多咗一日，咁谂住去呢个最宏伟嘅呢个布达拉宫，去到嗰度，咁一睇原来哦。啲門票都要200多元一張飛咯，又唔合乎我啲個經濟原則， 好乜都要計過。 係啦，我要計㗎。咁唯有唯一一樣嘢咪圍住呢個布達拉宮咪行咗一個圈咯。 你覺得佢咩時間有景滾咧？ 會喺依個地方出現咧？明明就住大埔，成日喺九龍塘出現嘅。或者 你星期一晚8:30，女人不壞。 大家是不是觉得林奋强偷步买楼好醒呢？陈正心爱港力好型呢？张震远好成功又一表人才呢？梁振英又履行承诺冇令大家失望呢？咁我就支持你留喺屋企叹冷气，唔好出嚟游行啦。如果唔系嘅，七一见啦。 漫天风雨，不起云涌，黑鬼得，色无尊，万不惊心。 好，又嚟到呢一集新嘅第二节，万不惊心。依旧有我色无尊， 有我阿迪喺度， 有我石石。 诶，边个推咩啊？黑鬼得。 黑鬼得有帮手啦， 有帮手啦。其实对于黑鬼得咁多集都唔见你咗边？ 我 一路向东啊！ 我唔想 嗱嗱嗱呢句说话就唔系我讲嘅， 唔系因为咁嘅，我讲啦，即系 OK， 黑鬼两集都即系冇喺个节目度啦，个原因系即系呢今集同埋上一集嘅 topic， 好老实讲句，都系黑鬼得好难可以去讲到一个 topic 嚟嘅。 黑鬼你买空杀死佢唔关我事啊！ 喂，好过佢头先佢嗰个啊，系咪先 你 兜嘅？ 一句啫喎，你咁多句， 咁所以就我哋睇下啦， 收几钱嚟？ 冇阴谋噶嘛？ 兜落杀手有冇事噶？ 冇事噶。 冇阴谋嘅吓，冇阴谋， 冇阴谋嘅，冇阴谋嘅。 嗱，咁我哋讲咩题材咧？犀利啦，就系龙虎门，不过系日本嗰只。咩叫日本龙虎门咧？ 细系 交俾阿迪。 细细个睇到大啦，有咩啊？冲力啦， 有冲力， 猛虎啦， 猛虎啦，剃刀啦，跟住 一飞冲天弹天石， 系呢个攞命啊！呢个 系啊，哇！ 呢个系龙在九天， 你嗌出嚟嗰个先劲，佢如果踢波嗌出嚟，哇！先正， 呢个系咪龙在九天系咩啊？ 哦，明显啦，即系大家都听到啲名嘅，当然就唔系龙虎门啦，好明显就系亦都 唔系降龙十八掌嚟噶， 亦都系令。另外一套80年代嘅经典啦，就80年代拉落去啦，拉到我哋而家仲讲紧嘅系足球小将啦。足球小将要讲点样讲咧？大石，你觉得？ 我觉得点讲啊？其实可以讲嘅 由小学鸡开始， 小学鸡林元三。 嗱，其实你问我成个古仔咧，其实系分 哇 ，at least 分五個階段。 哇，有咁多啊！ 其實我講最基本喎。 最基 本太多又之後又進。 唔好理唔好理，因為點解我會講？唔係因為講點解話五個階段咧？第一個階段就係一路都講緊就係南國小學，即係 OK 講緊戴志偉識到阿泰來，然之後再加林元三點樣去。對呢個小志強同埋健威兩個嘅啫 ，OK， 咁永遠都係嗰度去到一路都係講緊南國小學成件事嘅 三年班嘅事， 一路都係講 佢。大家小學裏面去到世界盃嘅喎，我真係唔明喎。 但係我想講嘅係嗰三年班嘅事啦，踢三 年啦， 踢三年啫，嗰度講咗。 唔係我記得 八年有多大 咯？規漫畫啦，即係可能佢好似由第一期出到就37啊嘛。 係冇錯，37期足球小將。 世青 篇嘅 世界盃完。 系啦， 打後嗰其實再生嗰啲咩世界盃啊，又巴塞啊，又剩嗰啲， 千八百啦， 唔係嗰啲唔講住， 就另外一回事啦。 點解咧？第一段就係佢哋小學嘅，第二段就係講中學嘅，第三段就係世青嘅。咁點解仲要有兩段咧？一陣會講呢套漫畫嘅威力嘅。 中學， 但佢帶俾日本好多嘢喎。 咗之後咧，已經冇睇啦，因為太過長啦，都唔知去到幾。 唔係你諗深花塵咧，其實好多角色㗎，即係喺成個足球小將裏頭，由小學拉到落去。OK， 戴志偉不斷地遇到唔同嘅對手啦，其實都如果你話撇除咗，首先佢嗰啲好誇張嘅射門，係 啦， 好誇張嘅龍虎門招式， 鷹爪功， 係啦，又或者你永遠都唔明嘅係小志強只係一個小學生，但係點解可以用一個足球射破網嗰個力度嘅 ？OK， 你就會 轉， 係啦， 轉彈 嘅，同埋可以轉咁耐嘅，又或者林元三係明明一個大約。一米半到嘅高嘅小朋友，但可以一跳到两米几嘅， 再九天啦，讲咗啦。 例如未咩小嗰个次郎嗰个叫咩啊？ 立花兄弟啊？ 唔系嗰个健威。 健威， 健威。健威咧，明明系接到个波，点解要用手都挡出去咧？等佢俾人哋再继续射咯。 呢个可以解释到嘅，因为佢 系空手道。 佢系空手道嘅，佢学。 我话俾你听， 学师系 空手道，唔系净系得手刀噶嘛，你。那個問題就是說你是日本人，這一樣東西是你的國家的武術，竟然你是不知道咯。 算你，如果你這樣說的話，你要 去打爛個劇本，第一個可以打爛的，第一張已經有說過，沒可能太智慧一個四歲的小朋友一腳波在山上踢下去，兜嘢踢到去林元山度同佢讲挑战， 喂呢个 下战书， 冇办法。 你谂下嗰嚿多嘢，劲过你上个礼拜嗰个八爪鱼，一脚波可以射到老远，远到十万几之里， 喺啱啱 好 系咯。我要挑战你， 系咯。呢个系好奇怪， 讲嘅波系圆嘅，佢点射远入？ 唔系，但我 系咁讲嘅， 但系佩服一样嘢嘅高桥洋一。可以用盡曬所有角色。小學嘅時期，你見到梁仔啊、泰來啊、戴志偉啊，後屘遇到嘅對手，例如立花兄弟啊、三杉純啊，仲有嘅係剃刀射頭嘅剃刀係啊新奇啊，好似定係我呢、這個唔係太多人物啦。你發覺咧，去到咩咧？帶到去後期中學咧，全部某程度上用得翻曬嘅。即係呢個我係幾覺得高橋洋一嘅，我有少佩服佢嘅。亦都點解我要帶一個 point 出嚟嘅，就係點解會分三段去到世青篇咧？落到去呢班小朋友慢慢大個咗啦，大個咗其實咧，佢有條線，我覺得幾好嘅，就係講戴志偉同埋小志強呢對 即係悟空同比達啦， 係啦，小哈哈好比好好真係。 我想講話黃小虎同埋陳一龍咁。 小學嘅仇家慢慢有個友誼喺度，你會見到踢到去世青篇嘅時候咧，其實佢兩個已經係 whatever 好似好朋友兄弟咁嘅形式㗎啦。OK， 然之後到你發覺世青篇就加多咗一個幾重要角色落去嘅。我諗呢個係好多人會忽略。咗嘅就哇，其實係太耐個角色淡化咗，就係葵生。葵生唔就係一個咧 ，OK， 跟大係一個小朋友，比大智慧細幾年咁嘅，係教佢俾咗啲做人嘅道理佢，同埋講 唔係話 唔係俾咗三個銀仔佢啊嘛，跟住過咗意大利度學啊嘛，嗰三個銀仔我唔記得咗啦，一個係。 一個是巴西幣，一個是日本幣，同埋另一個唔記得咩啦。寓意就係話巴西係最強，日本嚟緊會搞世界盃。 跟住人民幣， 唔係人民幣嚟噶，我唔記得你個嗰個咩，即係你個我唔記得。 扯扯唔到人民幣。 而葵森唔就係自己一條友出國啊嘛？我哋話點解影響得咁緊要咧？鋪到落去洗清面嘅時候咧，就係話佢有樣嘢好最過癮之處就係佢講到每一個小朋友由小學踢到中學，大家各走各路走自己嘅足球生涯嘅時候，係真係講到嗰扎 真嘅樣嘛？ 主角係滲曬落去唔同嘅國家嘛 ？OK， 林元三去咗邊啊？ 德國 邊間啊？ 漢堡。 冇錯，跟住 and 葵森唔去咗邊啊？ 呢個唔 葵森唔葵森唔過咗去先喺意大利度嘅 AC 米蘭。因為點解咧？小志強過咗祖雲達斯，曾經打過， 但係扁咗落去， 扁咗落去，再上翻，再上翻上嚟，太 身體不平衡咁。 係啦，太子偉就戴子偉就邊度啊？ 先係去巴西學完之後咧，就去咗巴塞。 係啦，聖保羅再去咗巴塞。OK， ending 咧嗰段咩巴塞時期咧，你會見到咧係咩？其實我一路腦裏頭幻想一樣。那個不是其實是李華道，不過隔離有個李華道在那裡，很得意的。但是這件事呢就是令到這個是足球小將呢 OK， 在我們香港呢就會覺得啊笑，即是我們剛才所說笑他啦，全部都是招式來的這兩成。但是對於日本那個日本足球的發展就真的超級影響深遠的。 嗯， 其實戴志偉出道，即係應該咁樣講，戴志偉出道嘅意思就係高橋洋一畫嘅時期咧，就around大約去到中學嘅階段，就係90年代初嘅時期，亦都係第一代日本嘅足球員開始成名嘅時期，係咩咧？三浦知良嘅代表嗰陣時期係第一代係三浦知良，第二代慢慢去到咩咧？就係90年代98、99、00、01開始啦。OK， 真係 roll to 2002啦。嗰陣時咧個漫畫咧就去到第四階段，第四階段嗰陣時出咗。Road to 2002啊嘛，進軍世界盃嘛。 喂，點解日本好心軟啊？呢次 嗰陣時咧就係咩咧？十號就係戴志偉著緊嘅國家隊球衣啦。OK， 跟住成班小志強全部走曬出嚟啦。而嗰陣時嘅日本國家隊係咩咧？就係俾人套咗成隊足球小將落去嘅，以中田英壽為主，中田英壽為重心，仲有好多個日本嘅球員，around 3-4個係真係走曬國外打嘅，就係其實咧好得意嘅個鋪排就係、是。即係我哋喺香港係完全感受唔到嘅，但係你 日本人全部都係咁待人咯。 但日本人就會感受得好深遠嘅咩？佢哋見住足球小將 ，OK 呢啲戴志偉、蕭志強嘅角色，慢慢喺個漫畫度走出國外啦。而同一時間，佢哋喺日本嘅 J 聯本土聯賽度咧，就係、是、無論係名古屋白鯨又好、清水心跳又好，嗰扎嘅球員咧，慢慢全部即係慢慢開始逐步走出曬國外喎。即係嗰個套落去咧，就係、是。啲人 即 係 對號入座， 係啦，會當咗高橋洋一係咩？就真係神咁樣咯，就係話佢係推，即係點解話足球小將喺日本度咁經典？佢推動咗依20年嚟日本個足球嘅發展，令到更多小朋友喺我哋足球而慢慢可以帶到嗰扎人走出世界咯。即 係我又可以咁講話，日本嗰個漫畫個感染力同埋推動力咧，就係有呢個咁嘅神。 所以點解會話？其實是三部曲就完的了、真的是37期細青篇，你說再加外傳，有一個的就是打外傳就其實某程度上細青篇就是打少年歐洲國家杯，就是對德國啊、阿根廷的、另外就補充了兩本東西的，一本就叫泰來的外傳，是什麼呢？這本很多人講的名字就會認識的了，但是幾難找回這本漫畫，就是飛越100米ending 咧，小志强出多本外传嘅，行咗4期，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反而呢个就咁咧，其实呢个框框咧就完晒噶啦。但当时就局处系咩？当知道真实嘅历史就系日韩同一时间举办世界杯咧，就有 World to 2002开始， 完全好似 fit 晒咁。 佢唔系高桥洋一，跟住就其实我谂佢自己都冇谂嗰样嘢嘅，就系话佢画足球小将，佢冇谂画咗咁多年，佢冇谂到带到成个日本本身本地。足球的興起，甚至走到國外 ending 他就發覺開始一件事的是那本已經是成為一個國畫，即是他們日本國的本身一個國的漫畫的形式， 即是香港龍虎門、 去到 可能有國之而無 去到那個大位是什麼呢？其實日本、我 睇翻一啲網上嘅寫嘅人啦 ，OK， 真定假唔知啦。其實係當時點解高橋洋一會畫 Road to 2002咧？其實某程度上係配合當時日韓世界盃嘅宣傳而要畫 Road to 2002。 唔係咁，其實我雙向嘅啫，另外高橋洋一要俾世界盃個衝翻起嘅。 我諗相對嚟講，佢都要幫國家做啲嘢啦，即係真係為咗呢件事，我覺得佢有呢啲咁嘅心態。 但係問翻幾位啦，即係講咗咁多嘅時候。中意啲咩角色啊？ 我彈多喎、 啊，你講先，彈啦、啊，彈啦、啊， 彈一定係彈頭細身大嘅喎、啊，嗰下同埋一人足球嗰下。 頭細身大啊？點解啊？ 唔係嚟緊你個人個唔係感覺上你睇成本咧、我有時睇講感覺 小學係咯， 好一人足球 feel 啊嗰種感覺。 嗱，小學篇就老實講就係、是、真係 你大過咗，因為佢要因為佢咁多主角咁多強人， 個比例好翻啲， 你都要俾翻即係你都要分翻啲波俾佢哋嘅，但係感覺上都我自己即係我對運動漫畫個要求，我都係求真實多啲嘅，即係求可能真實感嗰啲多啲。係、求動感，佢嗰個就動感不就反而仲招式多啲咯。 招式多啲嘅， 我就係批評。 夏薩特咧， 我覺得佢哋個即係個身形比例真係好大鑊啊！越畫就越誇張，即係初頭細個咧，真係仲 OK 喎， 細個 OK， 嗰個比例 OK 嘅，真係完全 OK 嘅。跟住去到咧出國咧，出咗即係去。衝出日本之後咧，完全嗰個 size 完全唔同啦。 阿黐藤仲過分啦、啊，大佬 黐線嘅真係搞錯。你如果你可以揾到一個人係咁樣嘅比例嘅話，嗰隻一定係星星嚟嘅話俾你聽。 唔係，其實我反而補充下喎，即係我哋自己睇咗咁耐漫畫咧，其實咧係真係唔啱比例嘅喎。你睇以前大眼仔黃小虎啊。真係喎，你 好似長臂猿咁咯， 啲投手完全係唔啱比例。我哋即係睇漫畫嚟，我係包容呢樣嘢嘅，唔會啱比例，啱比例係唔好睇嘅。 但 係 冇理由咁誇張。 唔 係， 不過最慘真係最慘一樣嘢嘅，最慘一樣嘢係咩事？佢去到後期咧，即係你而家見到新出嗰啲咧 ，OK， 即係因為大智慧大過咗嘅關係啦，練到 firm 咗啲嘅關係啦，你會發覺佢嘅膊頭咧同個頭嘅比例咧係唔係好啱？ 我所謂嗰個比例咁係，我反而中意好似話齋舊版，即係可能再一人足球啲，就舊版嗰種感覺多啲，因為打好感覺好似即係我覺得就。可能我講怪怪地啦個感覺。 但我幾中意嗱，你問我啦，有幾個角色我幾中意嘅 ？OK， 大智慧我就反而唔係咁中意，即係我覺得太勁。 我覺得你主角太強， 太勁啦， 中意啊！ 我打下你尖先，我中意泰家。 泰家即係，OK， 我知道。 唔係，我講翻啦，我中意梁仔。 係啊，梁仔顏面夠球啊嘛。 係我中意梁。細個都係深刻都係梁仔 嘅，好多位都係用個面去擋波 喎。唔知點解我細個 波餅就食波餅。 有一期咧，唔知點解做咩興中意食波餅扮慘俾人氹嗰啲㗎，有呢種感覺。 波餅啦，顏面球啦。係啊，佢真係佢嗰招絕招叫顏面救球喎，真係。 兩個，我覺得有兩個角色我有兩個角色我中意嘅，一個就係泰來啦。我覺得泰來係咩咧？冇咁。現實感重啲啊！現實感重啲嘅意思係咩？即係佢係一個綁住大智慧嘅角色咧，同埋佢冇咁多招式㗎。你見到佢唔係好多招式㗎。雖然泰來後尾都學識一樣嘢，就叫衝力射球，但係咧跟住大智慧就會因為當大智慧射完滑翔衝力射球嘅時候，泰來就識咗衝力射球啦，係咁簡單。 但係呢啲班咧，全部我都覺得係因為太過個個都似嗰啲黃小虎啊，嗰啲人咧，其實冇好難有個太大特色。如果太大特色嘅就好似你各位講啦，佢個身形比例係完全奇怪嘅。 係啦，第二個我會幾中意嘅咧，就係、是、三燦純。三燦係啦，三燦 都 OK 嘅。係啦，你個因為三燦咧，其實寫落去咧，即係。高橋洋一寫咧，佢嘅能力度所有性咧，除咗佢射波嗰下啦，佢成個領導才能咧，基本上係大智慧嘅替身嚟嘅。只不過唯一一樣嘢係咩？ 心臟病 嘅關係，後屘就冇事啦。後屘就冇事，可以 做醫生， 佢先可以打到國家隊啦。 會冇事嘅咧，我覺得個心臟病之後冇講佢點好翻過。 冇啊， 係咯， 因為有段係 佢讀醫科喎， 醫生嘅就醫得好。 嗱，呢度醫啩？呢度講喎，有段咧係真空咗喎，真空咗係咩？就係講大智慧離開日本啦，先。過去巴西嗰邊聖保羅道即係打佢嘅職業生涯賽嘅開始嘅時候咧，成扎人嘅去向咧，有扎人咧就已經消失曬啦，即係包括幾個閒嘅角色啦 ，OK， 包括係泰來啊、三燦純啊、梁仔啊。 阿早清早田啊，剃刀石好似系早田啊，仲有个唔记得苦乜嘅系啊，咁啊 ，and then 仲有立花兄弟啦，立花兄弟系小学嘅时期会发觉 飞中天， 飞中天大啲就，喂你真系谂唔到佢个问题，个唔知个大佬定细佬瞓喺个地下喺度画墙，咦可以画得咁远喎，都不特止，仲要。大佬腳踏腳跟住飛起，跟住徐徐插落去。喂，你做咁多嘢啊？人哋都知道你想做乜啊？如果係個守門員，啱唔啱先？只不過角度問題，我接唔接到啫嘛，係咪？ 咁但係就係到後尾咧，成扎人咧入咗國家隊咧，就 miss 咗類似 around 中高中時期嘅一啲嘢嘅，係去到後尾又補翻少少。點解佢哋會選咗做日本奧運隊呢一扎人咁樣嘅啫？咁啊幾係有少少。是 miss 咗嘅，咁另外一方面啦，如果你话我真系要弹啦，除咗你话所有嘅招式唔合理，只系难成之外 ，OK。另外一方面系咩呢？就是你会发觉咧，高桥洋一，呢个系我谂高桥洋一嘅特色嚟嘅，话足球小将，其实好多人个样咧。系差唔多 嘛， 系差唔多。 戴假发嘅样子之后， 即系睇睇个件衫同埋号数认佢嘅啫嘛。 我就睇 number 咋。 如果你有睇动画咧，关于细青篇咧，阿史奈达同阿戴志伟其实系一样样，只不过咧一个系黑色嘅头发，着住日本国家队嘅衫；一个系黄色嘅头发，着住德国国家队件衫。 我中意小智， 佢又戴假发啦。 我中意小智强喎，我中意小智强， 黑实 同埋三灿纯咯，呢两个。 三灿。 小智强嗰种咧，即系不屈嗰种咧，即系佢。見到大智慧咁勁咧，佢要勁過嗰種咧，不斷向上爬，甚至乎去到即係後尾我後尾係咁以揭兩下嗰陣時候，話佢去咗呢個意大利，加入呢個祖雲達斯，跟住俾人哋扁咗，因為佢身體唔 預備草， 係啊，即係佢嗰種爬翻上嚟嗰種心態咧，我覺得即係幾好咯，幾勵志咯又。 唔係，但係你話咧漫畫又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又係漫畫嘅好處係咩咧？漫畫嘅好處咧，你睇足球小将嘅时候咧，你至少会睇到下一回，即系你就算一半都好咧，你会睇得到亚湾三分之一场嘅比赛啦，喺重要嘅比赛啦。 喂， 你睇动画咧、啊，以前细个咧， 咪即系元气弹咯，就 啊系嗰啲元气 弹，唔单止系元气弹啊， 元气弹都好啲啊，元气弹你知佢聚紧啊嘛，但系个问题系一场比赛咧，你冇可能咧。嗰球波可以射半集噶嘛？咁問題係 半個角球都嚇死你了。 半個鐘嗱，講到明啦，半個鐘咁啊，夾埋咧就23分鐘喊嘅啫，23分鐘喊。一開頭第一節嘅時候，有大約4分鐘係重複翻上一集嘅賽事嘅 ending， 到下半場翻到嚟，跟住有3分鐘係重複翻跟住個第一節嘅賽事嘅。咁你減咗7分鐘，咁你跟住如果去到翻十幾咧，最慘嘅係咩？就係、是、咧十幾可以係一二三四啦，你去到第四集到啦，即係或者等咗4個禮拜到啦，你先睇到佢個波係入定入， 係 一比零定係一比一。 唔係點可以做到咁快啊？有一輯啊！ 成個月都係打嗰場波咁滯， 我真係講，我細個睇到呆咯。 老實講，咁你睇得清唔清彩先？你過唔過癮先？ 過唔過癮？ 當時你唔會投訴啦，係咪先？你而家講翻轉頭， 唔係，但係你問我咧，我真係中。如果你問我始終都係咧，我都係中意睇咧喺南國小學嘅啫。去到中學咧，即係個樣大咗啲咧，我都唔係太過中意。即係當林元三離開咗南國小學之後嗰段咧，我已經唔係太過覺得好睇嘅。 不過反而我最覺得咧精彩就係咧，當佢話將啲成名嘅日本足球手咧去外國打波，到你真係見到現實上邊，喂，真係去咗外面打波咧，嗰種感覺咧，你都覺得幾開心嘅。即係你冇諗過日本。足球队咧系有成员会去外国打波嘅， 系 即系等于如果你有一日见到，喂，有个香港嘅，走咗去祖云达斯，你会点睇？哇，开心到晕啦！ 系啊， 咁讲， 香港祖云达斯， 同埋日本国家队咧，呢个系特登俾高桥洋一个 credit 嚟嘅。有张海报咧系中田英寿嗰代嘅时期咧，大家企晒喺度。企曬喺度咧，真人有相啦 ，OK。誒，等高橋洋一咧，再畫翻曬小志強啊，林元三啊，跟住大志偉嗰扎咧，全部畫翻曬落去咧， 廿幾卅人咧，嗰幅相即係嗰幅係好靚， 尊重呢件事咯， 好尊重喎！即係呢樣嘢又要讚一讚日本當地，無論係漫畫業又好，或者屋企運動方面又好，呢樣嘢係其實個政府係真係超級 support 呢樣嘢，可以冚班到成件事。你諗下個威力幾大？ 唔係唔好講我哋漫畫迷啊，足球迷啦，全個日本嗰種熱血沸騰都喺曬。 唔係係我哋咧，我哋即係我有睇波咧，我哋睇足球咧會知嘅。2002年咧，即係屋企日韓嗰屆世界盃咧，嗰屆咧其實個感覺係咩咧？你會覺得嗰屆咧係盡頭嘅，好多時就係話主辦國搞完之後咧，其實隊波咧會沉咗好耐嘅。但係日本嗰隊，現實嘅日本嗰隊係唔係嘅？即係你發覺事隔咗10年之後咧，冇退步之餘，然之後冇啊！南韓可以已經係一定係食硬南韓啦，亞洲第一一定係日本噶啦。And then 佢已經去到哦，佢可能去緊歐洲三線頭二線尾嘅階段。喂，呢個先至你見到哇，犀利喎！ 佢會喐啊嘛，喺個球場會喐啊，大佬。 係啊，係啊，即係呢樣嘢係哇，勁緊要。 我哋成日都見到佢會跑先啦，大哥係咪？ 咁所以我都講啦，即係足球小將係真係一個經典嚟嘅。當然啦，你話有其實。曾經亦都畫過唔同類型嘅即係漫畫啦，例如無線又播過啦，《我們的足球場》啦 ，OK， 但係個感覺唔係太同足球小將咯。 我都中意睇過川之源一嗰個《我們的足球場》啊嘛， 係啊， 我覺得幾好睇。 好睇嘅，冇咁誇張。 誇張，唔係佢唯一我覺得好睇就係佢。唔可以話佢斯文，即係佢冇嗰種高難度表演動作， 梗係冇啦。 位置咧就差唔多啦。 咩叫就動地衝天炮射球嘅 頭？即係下陣係講到個名，我都覺得佢叻啊。 係咯， 佢唔係太深刻印象，因為嗰球咧真係好難噶，又要背扇到佢，跟住又要兩腳即係有腳有釘噶嘛，點樣可以搭埋一齊，跟住？大家搦下面嗰個撐上去，上面嗰個彈翻上去， 魔 喂真係好難、啊。 有一套如果冇記錯，係啦，除咗《我們的足球場》之外咧，有一套叫《足球風雲》，我記得係啦，足球係啦，足球風雲。另外即係有你話又喺90年代衍生出到嚟嘅另外兩套足球漫畫，但係喺香港度。唔係太過盛行嘅，點解咧？因為嗰陣時啱啱就係講緊足球小將嘅時期，係打到南國同最後嘅階段，準備 roll to 去呢個洗清片嘅階段。 唔係喎，香港都有出過足球漫畫㗎。 係，咁當然係啦，當然係啦，我哋訪問過啦，係啦，小文嘅嘢啦。 唔係，仲有阿森許敬森有個好似球王傳嘅， 係咩？ 有㗎。 喂，唔知喎呢樣。 有㗎。 都係大。都是 真的講打足球的 都是大莊即是這 大莊的 都是香港是咦 是不是即不是這個現在叫15元 size 咯、 嗯、 但是有出過的、 嗯、 都挺好看的 OK 即我們都有貢獻過這個足球 的漫畫生涯給這個全香港的觀眾看的、 嗯、講講啦另外兩套啦剛才提過啦我們的足球場啦我覺得我自己都有看過我們即兩套我都有看過我們的足球場的感覺就是現實少少亦都正如星武尊所說的是說即是沒有那麼暴力少少 OK 但他那個 即是沒有那麼多匪夷所思啦其實 他沒有那麼多招式但是調返轉他會講他會教他會教到幾樣嘢嘅真係一啲基本嘅足球戰術知識因為技巧就好難㗎啦因為要動作嘅但係佢戰術上或者一啲解釋用語上呢佢有做得到第二樣嘢佢包含多少少嘢嘅就係、是、個主角嗰個友誼線係深度好多即係話大家同大家唔同嘅關係默契嗰啲嘢成呢係多咗好多咁、我會幾覺得我們的足球場是上一個層次多一點的一套漫畫咯反而一套我另外覺得幾抄和不抄啦類似 的足球小將的概念就是足球風雲又是極度多招式的而你看完足球小將之後我個人的感覺就是當你看完足球小將你再看足球風雲的時候已經覺得算 白啦， 系啦，算噶啦， 算白啦， 唔想再去咁样睇啲咁多咁留意又咁 拉長式嘅漫畫咯，同一個類型。咁所以如果你話自己嚟講，我會介紹嘅係都係我們的足球場會多啲。 以前咧咪有而家都翻出翻嘅，咪南瑤多合津嘅。而家新出咗都出咗成，我諗都有成年嘅嗰、那個黑字的籃球咧，都係有招式㗎，佢哋入邊嗰啲。 係啊係啊係啊！ 哇，嗰啲招式又係。又啲多到雲啊！個個都有幾種噶， 嗯， 係啊，即係 每人有啲技能啦， 係啦，即係呢一樣嘢，我 當武功咁睇啫嘛， 係啊，即係我會覺得係足球小將嘅大喜咯，係大喜呢一樣嘢咯，因為係佢首創係。足球入面有招式噶嘛？個問題、啊， 但係我 like 嘅，但係我雖然佢誇張， 但要咁講喎，要俾翻個 credit 高橋洋一嘅喎。八十年代初嘅時期，老實講，運動漫畫好多時喺日本風盛行嘅係棒球，因為始終受美國嘅影響。但係你話落到去 OK 喺八十年代初夠膽用一個足球為題材咧？我諗全球嚟講啦。是他行先的，足球小將行先的。那時的日本基本上是完全對足球沒有興趣的，沒有任何概念在這裡。但是就是因為他肯畫這套東西，接著然後就衍生了、不同的足球的，用足球為主題去做漫畫這件事咯。那我覺得這件事是真的要給一個 credit 高橋洋一的，夠膽去爆用這個 topic， 用這條橋去做的一件事咯。那我覺得是成功的，點插都好是成功的。 現在搞到個個人現在都還在，一講足球的漫畫就一想起就足球小將， 一定是 他有他那個、他有那個 credit 的、 啊、 因為他真的幫了日本很多， 那就要 學港產戲 都有學他啦。 但我少林足球， 其實我覺得如果我講畫足球呢，即如果要畫得真其實是仲難過畫籃球嘅，其實 難。 唔係各位，我有個疑問嘅喎。原來咧，我睇緊咁多足球漫畫又好，籃球嗱可能有冇呢件事嘅、 嗯， 就好少一個場景，全個睇曬。好快咧，佢就變咗兩條友喺度追緊啊！就咁成日幫我獨立去講一件事，但係好少個大環境去睇曬成個戰場嘅喎。 嗯， 尤其係足球添，我係咪好難㗎？ 其實一定難啊！我講下籃球先啦。南越多合津點解我咪講好中意運動，我有個運動漫畫個真實感嘅。南越多合津做到嗰個緊湊感，同埋籃球嗰啲攻守係要快㗎嘛。 係啊， 幾十秒內你要完成㗎嘛。足球你好難。點樣講佢？喂，猜波咧？ 係啊，可以喺個後面嗰度攣嚟攣去噶嘛？ 佢點樣寫祖雲達斯咧？我想問， 係咪因為係咪呢個問題咧？因為我曾經聽過咧，就係個作者，我唔記得咗邊個，畫一個運動漫畫，唔記得足球定係籃球嚇。佢原來本身唔識打波。 嗯，嗱，又要咁講，套用翻現實嘅情況，其實你一個大畫嘅 shot 嘅話咧，你基本上就睇唔到嘢嘅。嗯、即係現實嘅情況， 但你話必要咧？ 你話個大彎摔冇意思啦、啊，其實講真。 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話冇嗰個速度感喺度。 我覺得佢嗰陣時有個即係叫做足球都有嗰啲戰上鳥籠戰術啊，呢啲係有呢啲嘅，咁啊真實真有呢啲咁嘅招嘅。不過你話要喺畫面要呈現呢啲感覺出嚟，其實好難，尤其是即係。即係我 好難 猜波啊、二傳啊呢啲，你點可以嗱？有時成場波入咗球，你要揼下，點樣畫得真咧？呢樣嘢係咪先？點樣話有一種揼嘅感覺咧？其實點樣好似令你有一場睇場波感覺，其實係難嘅。 係好難。 唔係因為籃球同足球，我覺得好唔同嘅就係、是、你籃球你點都要喐嘅，即係好容易見到你有冇喐啦。但係足球係唔容易見到你有冇喐嘅，即係當你真係睇緊波嘅時候咧，咁好多人會識躲難噶嘛。咁其實冇咁緊湊。 嗯、 但是籃球是很即刻已經知道嘩你不動的、 嗯、所以調反轉咯，就是說加這麼多招式下去咯，就是一定要， 我理由是這件事咯， 一定要令到他件事要緊湊返咯。所以你問我的話，就是最後呢，我是幾期有些期待的，期待的原因就是因為現在高橋洋一的足球小將基本上是跟著整個足球現實的情況去再鋪下去的了， 就來有世界盃了， 所以就是OK 今年14年又世界盃了，那究竟這件事情是怎樣，所以 是有些期待的。 其實足球小將的主角大志偉呢會不會變成教練呢？ 即是掛靴這件事我都很期待咯， 不是那是現實一點咯，他是不是掛靴呢？ 不知道， 很難說， 我有這樣想過的， 玩到老啦， 那他真的老嘛， 但我 覺得那時候叫做足球老將的， 不是大家很期望他做一個 icon、你都不期望他會走得快的嘛。 我覺得呢，即 佢會寫下咧，如果即係大智慧啲啦，玩到三十幾四十歐都仲有寫嘅喎、啊，即係佢嗰個即係玩到。 但係真係老將嘅咯， 老將都仲有寫，我 OK 嘅。 我覺得佢有。 反而我如果寫老將，我覺得會好睇添，即係有啲掙扎。我其實覺得我幾中意睇人哋啲，即係啲電影又好，漫畫好咧，中意睇人哋嗰、那個。臨老咧已經唔係後生當打嗰啲， 即係阿 Rocky 打最撚尾嗰場 落火龍拳嗰啲係咪？係啦，嗰啲感覺咧，其實呢啲做出嚟有啲掙扎，好睇啲啊！ 但係唔好預期有呢個 point 咯，我會覺得。 我當然係啦， 你一定係最靚仔嗰邊俾你睇。 因為已經將日本國家隊同埋日本足運個發展咧套咗喺大智慧度 啦。即係掛大優， 即係佢唔可以死啦， 冇啦， 咁咪收皮 啦， 只能繼續入球。 都仲係廿歲咯， 廿四五， 世界第一人， 係啊， 幾十歲仲踢緊啊， 係啊， 即係可能係我哋輪到我哋退休嗰陣時候咧，佢先係講話，我。捧到世界杯啦！ 系黄小虎几时都系十八岁啫， 系咯一样。 你可能写写到啊，大智慧教曼联都教废，我写佢教曼联又得噶。 小足球啊，差唔多啦，足球小将差唔多啦。咁其实应该仲有机会嘅。我系好想讲一套我自己好中意嘅另外一套， 系咪饮嘢嗰套啊？ 饮嘢嗰套就唔系我讲。我講唔到，飲嘢就要我 partner 講，老實講。但你話運動上咧，頭先有提過嘅，我就真係好想講一套入樽 啊， 入樽要講嘅， 入樽係另一個經典嚟嘅，留待啊。 入樽真係我補少少啦，入樽我覺得真係幾有種有，即係佢有啲個結局咧，雖然有啲美中不足，但有啲遺憾味。 唔緊要啊，嗱，我保證不日上演咪得咯。 好，好，咁啊，留待下個禮拜再講啦，拜拜。手之间独有约法像幻想。